城逆转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扎沙眼，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入配成双，天逢十六合一当，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用它， 街坊 和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 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欢乐在九九八里，你瞧瞧，现在大学生真会做生意。 哎呦，现在大学生我跟你说，创业的可多了， 思路啊越来越多， 而且放下架子， 方法呢？也是越来越多。 哎，你说那比咱们上大学那会儿他们是更聪明吗？ 当然了，而且这开阔的这个视野 看得开呀。 咱们上大学时候你们俩就整天傻玩， 那会儿不发愁，我们那会儿这个大学生啊还是供不应求呢。 像小花这样的上大学就知道傻学，最后怎么样啊，还不如我们这傻玩的呢。 哎，傻了， 学傻了，哎，那是不得法，你知道吧？ 那叫学吃学进去了。 我告诉你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园里边，卖卖二手的书，卖卖二手的学习用具，这已然就算是新鲜事物了。您乃瞧现在都自主创业了， 对，好多都是什么开发软件呢？哎， 真的是，要是回到过去的话，你们想卖点什么呀？ 我们想卖点什么？ 哎呦，你还这一说还真提醒我了。 这做点什么创业的买卖？ 卖游戏光盘。 游戏光盘。 哎，那会儿我跟你说，大学生刚有电脑那会儿，游戏都用光盘。那会儿光盘可火了。 你要现在呢？现在你是一大学生，你卖什么？或者你做什么买卖？ 买光盘。 再卖光盘没人买了。这会儿我说我卖游戏光盘， 盗孩子都没用，告诉你。 哎呦，卖的都不何止是盗版的事儿了。 哎，猪妈你！ 给抓你！ 拿大铁挠子抓你！ 我在警察先揭发了你，这是我的上线，发货就是你发的。你甭说我，还说说你，你想卖什么？ 我想想啊，现在女生都喜欢什么？啊，对，彩妆，彩妆。我呀，弄一网店，什么袜子呀？不是，我是说彩妆，还有好看的袜子。 那有在一块卖的吗？ 您不知道，就女孩现在这袜子高腰、低腰、彩色的多少样呢？ 卖袜子呢？ 为什么我卖袜子？因为它不占地儿。我进货的时候，我得考虑我宿舍的这个对呀，仓储的容量有限啊，我得干我在上学的时候能干的事儿。老师也不会觉得我太过于张扬。同学们的需求又很大，因为啊， 仿佛他已经做了市场调查似的。 男生更如是啊， 你不卖女生袜子吗？ 男生呢，踢球、打篮球，外面也去跑去，那袜子更得换得勤了。 你连男生袜子也卖？ 卖呗。 那小柱你卖什么？ 又不占地儿。啊，小柱能卖核桃， 卖吃的。 哎， 卖吃的，这倒是不新鲜。 我用你 他卖的不新鲜的，那抓你，吃出事儿得抓你。 我卖什么 不 新鲜的吃的？ 存吃的， 这长毛的、坏的、过期的、不新鲜的吗？不是吧？ 而且大家不愿意买，你还一人吃，跟对面好都不买， 你 一人 克， 一人克。 我招你们俩了， 一喝水噗就发出来。 我这袜子8年没关系放那儿，你那吃的行吗？没词了吧？所以啊，为什么我成了这个企业家？ 哎呦， 大 工的，明白了吧？ 小花，你也不咋做的成了企业家了，哎，一个卖袜子企业家。 那卖袜子怎么了？卖袜子也可以成为 天下第一袜。 哎，小花，那你得给你的品牌起个名字。 我那袜子呀叫橘子。 你那袜子还不叫柚子呢？对，我来两双橘子。 这充分证明你没文化， 学傻了，学傻了。 给袜子起名叫橘子，那能卖出去吗？ 哎，先我看，我卖二斤橘子，我在您这儿买两双橘子。 一个象征的颜色的鲜艳，另外芳香清新。橘子是去味儿的，我跟你说，就这么说。 哦，那你的袜子不也分瓣的呀？ 有啊，那五个指头分开的也有，你要吗？刚才说的是笑话啊，笑谈。 现在呢？ 现在说个正事儿，这个江西南昌有个大三的学生，因为家里的橘子滞销， 啊，就是袜子滞销， 老家男人带话了， 买袜 滞销了，滞销，滞销， 这是哪儿的老家呀？ 滞销了， 这南昌人是这么说话吗？ 对呀，听这种口音，这个地方啊不生产橘子。 孩儿啊，你给想点办法吧。这孩子就想，哎，那我要把家乡的橘子做成橘汁儿，在寝室里卖，会不会生意还不错呢？ 嘿， 我看男同学们经常口渴， 都有糖尿病是吧？ 那就得吃消渴丸。 我说蔡姐说这口渴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运动量大呀，口渴。 对，男生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多吃肉，少吃蔬菜，维生素的摄取量比较低。 对，从食堂吃完饭叫渴的，跟女朋友吵完架叫渴的，打球踢球叫渴的。 对， 这么多叫渴的同学， 叫渴的东西。哎呦，我跟你说，小花，当人类都叫渴，这跟是不是同学都没关系。 再加上男同学这都懒，不爱打水，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就这么着，我就卖橘子汁儿，那我得先卖一个榨橘子的机器。 嗨，吓我一跳，卖榨橘子的。 后来呢，他就买了个榨汁机，放在了这个，哎，你睡哪铺？ 是他睡哪铺，那榨汁机就放在他哪铺边上。 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不让我睡觉了。 这一天哪，王大磊就跟睡在战场似的，冲啊杀啊呀！ 王大磊烦的都精神衰弱了。 我半夜起来，先把榨汁机给弄坏了， 王大磊塞双袜子， 就是生意呢果然是不错的，一个月能卖五六箱的橘子。 那也没多少吧。 我解释一下，这个橘子不是我这个袜子，这里的五六箱的橘子是真橘子。 不是，这五六箱啊真不太多，你要说榨一大杯橘汁怎么也得 俩仨橘子吧。 对， 俩仨可不给，得四五个。 俩仨给， 你说这橙子行，大个的橘子没有那么大。 哦，橘子能给，橘子 怎么得 多点。 对， 你们觉得吧，一杯橘子汁多少钱？ 先榨的杯得10块。 他卖的是一杯橘子汁8块。 哦，薄利多销。 反正问的这同学，他说呀，我是这么想的，反正大家平时喝饮料的都不是很新鲜，这么做呢，我觉得同学们还能喝点这个维生素 C， 挺好， 吃点药片。不是，但是这么做啊，有一个问题， 是 第一个是这个监督问题， 嗯， 第二就是卫生问题， 一定得把好卫生这道关。要是 很难，不，他要真纯属在这个现场就这么制作，就是公开制作的话， 啊， 是很难，因为第一他没有消菌的设备，因为你来回这么榨汁，你反复你刷干净不干净这是问题，而且天热之后就是它有一个霉变的过程。你认为就是榨汁机拿那个水洗洗就算消毒了吗？不是，它有高温消毒的设备。 哦， 就是它的想法是好的。 哦，所以你觉得同学们单纯了？ 不是单纯了，是这样， 没想得多。 对对， 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想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还得是注意饮食卫生的问题。王大磊呢，可能将来也会激发的这个灵感，然后呢在大学里边创业。他呢，王大磊老家呢在东北，他打算在大学的校园里边呢榨榛子。 榨榛子，刻榛子， 烫榨出一榛子来。 那也是崩爆冰块儿的。 王大磊就是包榛子，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进了500斤榛子，王大磊坐在这寝室里边，咔， 拿牙包啊！我坚持不了一学期，这嘴牙就完了。 你上下 都拿锤子。还不如那榨汁的卫生呢。 你天天刷牙， 你也弄得全宿舍都神经衰弱，每天晚上咔。 好在我这节奏没有那么频繁。 对，但是你有时候咔， 这咬舌头了吧。 你还进高温炉里边，你给自己消毒， 这蒸桑拿呀。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大磊， 嗯， 哎，你对这个名车是特别有研究的。 那 人家在电视台 什么事儿啊？刚才这就是豆豆咋了？ 不是， 那是表示这个不屑一顾。 哎，对，王大磊在电视台就是主持美食节目的。 哎，不，之前是汽车，由于工作需要调到美食了， 调离这岗位。 哦，这是，哦， 什么 这？ 我想多了是吧？ 对、啊， 行，那我就问问，就是那些名车都有什么牌子呀？ 哎呦，多了， 王大 玛莎拉蒂 有、 这个阿尔法罗密欧，这个阿斯顿马丁，法拉利，保时捷，哎呀，多了去，我跟你说，你也不懂。 哦，那个法拉利有法拉利的车有吧？ 有，好车。 法拉利有，哎、法拉利458和488哪个好啊？ 那这个他这个你看那个数字，它是一个是458吧，一个是488， 要说数是488的 啊，对，那就是488它的好， 真的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吧？据说一个是 V8 双涡轮发动机，一个是八缸双门的大跑车。 对呀、 这哪个是哪个呢？ 他这个 是458的，哪个是488的呢？ 你上网你搜你就看见了。 不是问您呢，哪个是？ 我这么说你没印象？ 那哪个？ 就你具体点。那你说458贵还是488贵啊？现在 他这个488就比458要贵 啊？是吗？ 看 贵30， 他这个听这意思啊，458488差 不是说都跑车中的名门望族吗？两个 他都是名门的，他也有着区别的。 哦， 你想说什么意思吗？ 我想说你是不是又该调离其他的新岗位了？ 老说这个好车的那个声音特别棒，一轰一油门就出一种声浪。 这是一老妖精车。 他们说这488的声浪特别迷人，尽管最高转速比458低了1000的转速啊转，但是高速下的声浪呢，不像458那么嘹亮，但是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来说，将近8000转的红线转速已经足够让人兴奋了。你给我解释一下。 转速你还不明白吗？它每秒钟的那个转速就是 什么？谁护食呢？这是 这么说你不明显，你得看那个电影有一个叫那个《速度与激情》，它那个好车就那个状态，你知道吗？ 你怎么了？ 状态 不对，我认为 你怎么了？刚才 好车应该是那叫。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它得有那种机器的轰鸣，听着你必须得那个男性，你才能那种热血。 为什么是男性呢？ 你因为男性那个热血，这个 就是什么样的那个男性热血？ 就是那个。 哎呦，我觉得你能学到位， 就是我们。 你学我听听啊， 得男性热血吧？ 来呀来呀！ 热血，听着了吗？ 哎呦，就是那种热油的感觉。 对，你要退毛啊。 哎呦，说了半天也不会说出个好车怎么样。我觉得你跟那90后小伙小吴啊一回事儿。 小吴怎么了？ 给你们讲个事儿吧。湖北武汉有一个90后的吴姓的小伙，他偷走了一辆价值550万的法拉利汽车。据我来观察，应该是488啊，法拉利488。开这车特别美，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上一辆。 对，小野马 就是撒娇的野马一样的这种汽车。 这个美呀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呀， 其实就是那个 二锅头对着那个白 开 水。哎， 你们 那 有意思吗？ 你别去后边那句啊。 小吴在路上恨不得人人都看他。小吴偷车的时候，这法拉利啊敞门开着呢，照啊。 那小吴的岁数可不小了， 轰踩油门就冲到了一条胡同里。 啊，这是走窄了， 左右腾挪呀、 啊！他这个百公里提速才几秒啊！ 但是你这胡同他踩不了大油门嘛，所以在里边又得刹车又油门。 这点刹车片都毁这胡同里了。 哎呀，这位也是身体不错，要不然早吐了、 哎。急了一身汗，总算从这小胡同里钻出来了。钻出来以后，豁然开朗。小吴说：“哈哈，刚才有几个老太太围着我这车这通点评啊！” 嚯！ 嫌我吵他们，这我 那就是骂街还点评的话是， 说睡着午觉呢，给哼哼醒了， 哼哼醒， 听着外面这不乐意。现在我出来大街上，平坦的大马路，我这么一开，得多少姑娘为我倾倒，多少姑娘为我挥手。 你看，姑娘全躺地上， 全倾倒，一个烟台都没有。 哎呀，回眸一笑百媚生。我慢点开，不行，可是慢点开，他显不出这车好啊。 嗯， 我快点开，他们看不见我这好车，太快了。 怎么在矛盾当中还犹豫了？ 打一个旗子喊， 一脚深一脚浅吧。 马车， 就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开哪儿去了 啊？那些姑娘们什么毛病啊？ 这姑娘都开始踩过他了， 小屋还吹口哨， 流氓小屋 唱儿童歌曲。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只蓝精灵。 我怎么觉得蜡笔小新看多了？ 必须有那种音浪不晃不会被撞地上的感觉。 这不是好车，是卡车。 正在摸索呢，哎呀，一阵狂风刮过，天上乌云滚滚，正有那阴风怒号银雨霏霏的感觉。 银雨霏霏， 哎呀，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这时候一只海燕呢， 没有海燕，没有海燕，大家打伞的打伞，跑步的跑步，都躲雨。小吴说我得把这盖儿给盖上。 把什么盖儿盖？ 小吴也不会说， 这不敞篷吗？ 他说不好这个敞篷俩字儿。 哎，对，继续按着按钮。 这盖儿怎么盖呢？下车推推不动，哎， 揪揪不了。怎么弄啊？弄不开，那么多按钮，接着摁摁摁。 终于把 收音机给按回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小吴急的呀。 你上网搜一个说明不就解决了吗？他也是笨。 慌啊，这个时候 下雨了呀， 雨挺大的。 哇，你像你那车里面那个大皮座， 存多少水， 敞着棚啊，这么好一车500多万，大雨就哗哗往里浇，然后大家都在旁边乐他。 本来没人看，这回有人看了，嘿，好，坐水里开车。 他也是，你开车找一个能背雨的地方停会儿不就完了吗？ 大马路上哪儿那么好找呀？ 地下车库。 他不是下不去呢吗？一时半会儿旁边过去的那也开窗乐，哈哈哈哈。 哎呀， 可见的人品啊， 这位幸灾乐祸到极致了。 我就在这么窘迫着急，哎呦，无所适从，举目无亲。 你还会什么成语？ 这是到了外地了，举目无亲都用上。 那时候咣当，车蹭到围栏上了 哟。 刚到手一辆法拉利，刮花了。 这凡是偷来的，他有什么可别扭的？ 那谁愿意说车能坏了就？ 那就扔了走吧。 那你说这修不修？你修吗？ 我不修。 你没修。 你为什么修啊？ 偷来的，刚说了，扔了走，再偷一就完了。 嘿， 你的满大方的。 小吴也这么想的，偷来的扔了以后再偷一个呗。 就是 看来这贼都是这样的思路啊。 我是贼是吧？ 小吴呢就回到 4S 店，想再偷一辆车。没想到警方正等着他呢。 没法不等了，自己他也不用脑子想想，500多万的车，那不是说随便一个老百姓就买得起的。 对、啊、 那丢了之后人家能不得报警吗？ 对， 能不得把这个小贼绳之以法吗？ 当场抓获，你知道吗？现在已经被刑拘了。 那该，就是甭管说是偷车也好，偷什么也好，就这种不法行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多能糟践东西啊，500多万的车被雨泡了不说，还给刮花了。 所以说他至死也没明白究竟那车的敞篷怎么开。 小屋关到了牢房里，逢人便问，你会关那盖吗？ 那人说的，哥们儿，你会开这门吗？ 那位夸把水杯子扣上了，自动关。 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一大早上，小花的妈妈问小花，小花，这妈妈过生日，你就没准备点礼物送给我吗？小花抬头看着她妈，我是本来想买点东西的，可是我压岁钱都在您那儿，没钱买。这样吧，要不然您揍我一顿吧，就当礼物了，只要您开心。 有一天啊，王大磊问自己的女朋友，哎， 你说这个为什么你父母不同意咱俩的事儿啊？你得告我原因，我改还不行吗？ 这女朋友就不耐烦了，啊，王大磊，咱们俩啊走同样的路，我的手机计步器显示是3572步，你的呢5000多步，腿短。 哦，那天我到银行 ATM 排队查账，轮到我了以后呢，查到余额为零，我十分的失望，马上退卡准备走的时候，身后有一个女的问我说，没有钱了？我说哦，后面的一条长龙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体育课的时候，家宝被罚了，干什么呢？罚做深蹲起。哎呦呵，家宝咬了牙做了好几十个。上完体育课，这个因为平时不怎么锻炼，抖。这时候英语老师叫家宝，家宝上办公室来的。家宝跟着老师来，老师啪把卷子一扔，你看看这试卷啊，你怎么做成这样了？家宝本来想往前走一步看看这卷子怎么样，结果腿一软，咕噔 跪那儿了。哎呦，老师一看啊，哎呦，孩子快起来，我没想到你对自己这么严格。 那天家宝带着侄子去超市，碰到一个美女，那小侄子呢就走上去说，姐姐你长得好漂亮啊，有男朋友吗？美女笑笑说，还没有呢，你怎么这么可爱呀？这小侄子指了指家宝，家宝心里感动坏了，这孩子真替我考虑。孩子继续说，我叔叔也没有女朋友。家宝乐了，是的。小孩接着说，但是你别找他这样的，冰淇淋都不给我买，就怕我把他的劳斯莱斯弄脏了。家宝就乐得更欢了，是啊。小孩接着说，要不他老板会骂他的。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绕着月亮潜入地球，爱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依然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依然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依然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依然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心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你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撞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涌动，让自己爽，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英明、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这个心眼儿啊，真是斜歪到一定程度了。 斜还歪到一定程度？ 就是咱们后院那边啊，那胡同里面那长沙那男的，你知道交几个女友吗？ 几个女友？ 俩吧。17个。 多少个？ 多少个？ 17个。 要说这些年频繁的换女朋友还真是不好， 不是挨个顺序，是一起同时交了17个女友。 同时啊，这简直是我心目中的男神呢。 哎，你小小年纪，你现在都让人女生追着满胡同打，你还是不去、 我怎么那么没人缘啊？我，你说这是真事儿是假事儿 啊？ 同时交17个女朋友，他忙不过来呀、 啊。对呀、 一天见一个，这得见半个多月。 这事儿是真的。撞了，撞了没有？ 哎呦， 怎么样您？ 这我看不轻啊，这个撞。 不轻啊，这都轻了，怎么会不轻？这都还死了呢。 这也没什么事儿，怎么都睡上了？这还打呼噜？哎，醒醒！哎，醒醒！哎， 快给这位送医院，走吧。走。21床， 护士， 哎，怎么样？ 哎呦，小刘护士， 好点没有？ 哎呦，还是疼啊！ 啊、要打针了。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特别喜欢你 给我打针。别动，别动， 别动！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你比他们几个长得都漂亮，手底下有准儿，你知道吗？ 你别动行吗？别老回头看我。 扎漏了。 耶，过瘾！你别老动。 你扎那么疼， 扎你嘴那么 比他们都轻。你哪个学校毕业护士学校 啊？ 啊，有测 下血压啊？ 哪儿啊？ 你别老嬉皮笑脸。 哎呀，我现在在沉思。 就你话多。 嗨，这不伤的是腿吗？要伤的是嘴，可能就会好点了。哎呀，还真漂亮！你有男朋友了吗？ 有点低。 低呀、啊，那个个儿。 我是说你那个血压有点低。 没有，见着你就兴奋，你再量肯定高了，你信不信？ 甭管我要电话，你就在这踏实好好治，治完了赶紧出院，知道吗？ 这么长时间了，我就连您一个电话号码都要不来吗？ 哎， 哪怕是医院值班室的电话呀。 要不给你护士长电话吧？ 我要这个， 谁要我电话呢？ 小刘，小刘， 干嘛干嘛？ 小刘，小刘，哎，呵，小白你来了，哎呦，我跟你说，你这 该上药了。 哎，我就愿意你给我上药，而你 因为我一上药不疼。 对，真是。 那谁都这么说，翻过来，来，别动。 哎，我看看你都不行了。哎呦， 好了， 谢谢。 药吃了吗？ 看我了，我跟你说啊，出院吧。 哎，我说这兄弟，你这真行，你这你是撞脑子了，是撞腿了？ 我把腿撞了，哎呀，那你这要想…… 我说今儿你这脑子也撞过。 哎，你别打扰我，我给家里打一电话。喂，跟你说个不幸的消息啊，出了个小小的车祸啊，没死了，对，但是受了个重伤，对，折了。别哭别哭别哭，你都乐了。 我没有说呀。 没说，别看我了啊，别来啊。哎哎哎，那谁，我告诉你啊，没事，我最近出差，我那没事，甭管我。谁呀？这进来吧，普通病房那么多人呢。 老爷，哎，请问你是二姨床是吗？ 哎 哟， 哎， 你也是找你。 哎， 你亲戚， 哎，请问实习病房二十一床在哪儿？你知道吗？ 你也找二十一床啊？ 嗯， 哎，里边是这边，快走走走，这边这边， 走走进去去看。 找不到。 老袁呢？ 哎呦，袁呢？ 哎呦，袁袁。 哎呦， 等会儿啊！ 你们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们这是？ 说你呢？ 说你不是你？你们是什么意思？你 别以为你年纪小就可以胡作非为啊！ 你别以为你穿得漂亮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啊。老袁呢？ 老袁呢？ 圆圆呢？ 圆 什么圆圆圆？恶不恶心那么大年纪了。 我在床底下忍会儿吧。 圆 不是你们是什么？他什么亲戚？ 你 表妹吧？ 那个 你这表姐吧？你 我是未婚妻。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还未婚妻？哎呦，你看你这你肯定是个二婶之类的什么的。 你是未婚的倒是 别说我别说我，你干什么呢老太太？ 谁老太太呀？你少嫉妒我的美貌，我跟你说我是她正经亲爱的。 什么 我马上就要办事儿了。你干嘛的？什么什么呀？ 能办事儿了啊，办事儿也得先停会儿。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先来后到的。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哎呀呀呀，哎，这怎么还到了 谁 吗？ 谁 呢？怎么着？哎， 那我怎么回事？ 哎怎么还揪头发呢？怎么着？ 找你。 哎呦， 哎呀 哎 呀，王爷，谁呀？快呀！ 这仨都倒这儿了，咱俩这事儿应该成了吧？ 二十一床，哎，是这儿， 哎，是这儿，是这儿，是这儿。 哎呦，你 啊，我也在这儿。来， 哎、 你 先 请， 你先 来，别客气。 没事。 哎呦，你别客气， 没事。 你快 来，这躺着呢。你们俩怎么一块儿来了？我不是让你三点半来吗？我不是让你两点来吗？ 我那车今天提早走，我发车了。 我这车今天稍微堵点，这路线没选好。 哎呀， 老袁，你还好吧？ 你怎么样啊？ 好多了。 你看，没事，您好好，您坐着。 您坐着，您坐着，就这一个座，您别客气。 您来，您来， 您 来，您还带水果了？您瞧瞧，这这不好。 你这也是，你这是大老远的，你看这是。 我弄点花来嘛。 啊，你看 这个， 咱们 让您破费了啊。 是，我看你这，哎呦，真是 真不容易啊。 你这岁数应该不大吧？ 您跟您可能差不了多少，我觉得。 你看你的面膜保养真好。 哎呀，你那个皮肤也好呀，一会儿又 什么？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聊会儿，愿意跟我这待着待着，不愿意待着都走吧。 哟，那个打扰您休息了是吧？ 哎呀，你这 我给你弄点水去，弄点蜂蜜水啊。 你吃点什么吧？我给你，要不我粥你起来。 先给我削个苹果， 给你弄个柿子， 嗑核桃。 嗑得了得了，我这 要不我给你压核桃去，咔嚓。来来来来，我给你放这儿，放这儿哈，自己愿意吃行，咔嚓。这 来，我给你来俩栗子，咔嚓。 哎，你说你那个咱俩加个微信呗。 哎，是啊，行啊，我看你这个平常注意保养，咱们得聊聊聊。 皮肤也好，性格也好， 咱们得加一微信。哎，来扫一个。哎， 而且刚才我吃你那个带的那个柿子特别好吃， 是吧？哎呦，你这核桃也不错， 这 咔嚓。 这季节你能买着柿子？你怎么样？怎么 样？哎，怎么又回来了？ 刚才那女的谁啊？我加她微信了，怎么她说你她老公啊？ 表妹。 老袁，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加微信呢？我看你们老人有互动，怎么着？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呀、啊？ 这表妹。 表妹。 表妹。 我才不信呢！ 我 呀、 啊， 我家别说别的， 那核桃。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刊登在《潇湘晨报》上，21岁的妙龄女小丽是湘潭人。她接到男朋友电话呀，说因为车祸重伤住院了，心急火燎的她赶去探视，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个病床前发现，哎，男朋友的周围围了17名自称是男朋友妻子的女子，结果大家一沟通发现，竟然这位男朋友是他们所有人的男朋友。 要说这个小丽还挺棒的，把所有探视女子的微信加在一起建了个群，才侦破了这个案件。这位也够逗的，17个女孩一个人围着，她忙得过来吗？ 最近呢，家宝认真观察和分析了这件事情，他终于通过修炼得到了识破渣男大法。好，请家宝上台演讲。 客气。经过我一轮的这个研究啊，总结出这个渣男的72式。首先来说，要温柔体贴，一定要懂女人心。这个人啊，不必要有多帅，一定要了解这个女人要需要什么，要填补对方的需要。那么第二点就是甜言蜜语，花言巧语，打情骂俏。一般来说啊，都喜欢有幽默感，会说的跟殷小柱似的，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就是第三点，要适时的示弱，欲进则退。哎，有错啊，要感受一下这个关怀呀、啊，或者是照顾他的那种感觉。俗话说得好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第四条就是行踪飘忽，保持忙碌，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是有上进心的好男人。那么第五条呢，就是创造浪漫。他约会找女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只是套用不同的对象而已。哎。第六条啊，这个渣男他是承认错误不改正。这些个渣男啊，道歉是不难，反正道个歉也没什么损失，他的礼仪廉耻啊都长在了嘴上，那不在心里。我觉得这些渣男啊，不仅人格有问题，心里还有病。 那么作为一个男性，你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呢？ 我加了刚才那位的微信。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地质公园深炉湾。 哇 哇、 哎、呀 哇 哎呀， 你们晕车的感觉还是没过去是吧？ 我看前面这个海，哎呦，我的心情特开阔。 想冲吗？ 哪儿有 哪儿有 淋浴 洗澡、啊、 我是说咱们冲到这个海浪里边。 不行，那裤子就都湿透了。 就是的， 我这片鞋也就完了。 我说哥，咱出门怎么穿片鞋？ 我这舒服。 今儿没告诉你去海边玩吗？ 带了 鞋、哦、 沙滩大拖鞋。 那咱就换吧。说什么呀？还 换吧， 咱们就一起好不好？看谁冲得快。 来， 哦，哎呀， 一 等会儿， 二 等会儿、手机呢？手机还在兜里呢。 是在兜里呢， 咱们不能带着手机下水啊，这样 我这手机不是防水的， 防水也不能这么下去啊。 那这对一会儿一冲我一哗怎么办啊？ 怎么办？要不然叶子你给我们看着。 我别这样。 哎，这主意不错。 凭什么呀？我给你们看着，我没法冲去了。 一会儿我们还回来给你看着呀。 你自己再冲嘛。 你再冲， 我一人都没意思，咱仨一块儿冲浪。 那手机怎么办啊？ 手机、哎，也没个熟人啊， 没个什么帮着看着的是吧？这你花钱都行啊，没有啊？ 哎，嘿嘿， 你留下。 行，走喽。 行，我这智慧就来了。嘿，咱们刨坑吧，把手机埋喽。 把手机埋喽、 啊，弄一个秘密的点儿，然后做点记号，然后完事儿回来一挖，嘿。神不知鬼不觉，这个主意真叫好。 哎，那手机要放沙子里进沙子也不好啊。 哎， 要不拿你那个大背心子裹一裹。 我有塑料袋子。 哦，塑料袋子 那也是可以的。 哎，来装进来，收手机了。 你看你还俩手机。 我平时连一点业务。 嘿，你别解释啊，反正我也不跟你对象说。 哎， 挖吧， 来挖。 来，刨坑。 毛腰刨坑这事儿就别让我来了，对不对？我出的主意就你们刨坑吧。 我脑子记哈，我负责记地点，我现在得背。 你 还是这个叶子，你挖坑。 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倒霉？ 你不倒霉啊？ 我为什么倒霉？ 你就管挖坑，你不动脑，这样你省脑子，你四肢发达呀、啊。 对，我头脑简单是吧？ 你平时呢？你也在家，你也喜欢挠着什么？ 我在家是个狗啊。 别这么说自己不合适， 我们 都舍不得这么说。 行了，我明白了。这么着吧，大磊出的主意，又拿个塑料袋，那个小花你负责记地方，那我刨。 好， 刷， 不用刨太深， 别跑一人多深啊，回不好挖。 你别说他这俩前爪这么凿的那 什么前爪， 速度还挺快。 我不干了啊，我不干了。有意思， 我夸你呢。 这是夸我吗？ 我这速度快， 速度快， 速度快，唰唰唰，这前爪一凿出一坑， 不叫前爪。 咱们这手你最嚣张啊，还你别说灵活。 对，小爪抓大土， 没听说过。 坑稍微些许不圆。 小花，咱无非就是埋个手机。 对， 好好， 圆不圆不吃。 跟这打石油钻井呢。 行，放吧。咱们来个仪式好不好？ 来个仪式， 还 我一拜春风多。 这不是，不是买其他的 哦。 好，来来来， 买手机， 下，好，停。 行喽， 咱们告别一下手机。 不回来了， 那还得拿呢。 小花， 咱们暂时告别一下手机。 你得记住了 哈。好，放心，这不是有棵树，这有个石子儿，这儿。哎呀，我这个方位感，我这个聪明劲儿，你们难道不相信吗？ 走吧， 走， 吐吐， 去你的吧！ 哦，玩大嘴喽！ 啊！你瞎去呗！ 你也瞎了吗？ 哦！ 经过这两个小时的劈波斩浪。行了， 走吧， 回去找手机， 找手机去喽！哦，就是小花， 跑啊！在沙底下呢。 哦，老爷，给你了。 等会儿， 你手快。 没听说。 你俩前蹄儿， 哎， 不 可能， 就出坑。 你听他刚才说什么？ 怎么了？ 他说在这树这 啊， 他指了67个地方。 我是说这个地方。 你确定是这儿是吧？ 好， 来啊。不上 。行，挖过了一会儿。 没有啊， 当时没挖这么深啊，我记得。这就能把小臂放在里头。 对呀，没有啊。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小花，你不带这么耍人的 啊！ 这是老爷，我其实打抱不平啊。人这就算跑得快，这也不容易。你说准这回说准哪儿？ 那这我说准了， 说准 这儿。 哇！ 哎， 真的， 你相信我， 哥哥， 咱们 你替我拔创。 对，我跟你说，我向着你。 这 要再没有，这跟他急。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是。俩人 对呀、啊， 他是 咱是哥俩，他弄不 了。按照这个邓超的话， 啊、 咱们是发不了，发不了。好呀，喝水吧，给你。 哎，渴了倒是啊。哎，行， 我 来，您喝一口。哎，小花， 哎呀， 没有啊， 没有 啊， 你肯定抛歪了。 是我抛歪了，是你指的不对啊。 我觉得这有原因。你最早我去挖的时候不是这姿势，你什么这样，都往后倒。 大来，你记住，咱们可是 俩人， 他是 一人， 对，他 弄不过他俩人， 没错， 来， 就这儿啊，就往那边上，往那边， 对， 哎呦，嚯，哎呦，我都心疼老爷，你看这身背心都湿透了，真的，哎，怎么还没有啊？ 还没有， 小花，这我看不下去了， 小花， 这还没有， 小花， 有 是在这儿的呀，这棵树吗？还是那棵树？ 行了，你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他，坏了吧？还得是我聪明， 你说 咱们呀，借个电话一打就找着，一响就知道哪有了。 哦，你说借人电话一响就知道了？ 对， 你早干嘛呢你？ 借电话，哎，你看我拨一个电话去。坏了， 怎么了？ 无法接通， 太深了，可能埋的。 这赖你老岳啊，这回赖你，当初为什么埋这么深？这还是你挖， 又是我呀。 这还真麻烦了，回家咱们连 GPS 都没有，咱们怎么开来的呀？ 还有其他游客吧？问道啊！ 两天后，三个小朋友。 哎呀，这还真好， 就是、啊啊、 终于有沙子玩了。 就是、 啊、咱们， 我带小叉叉了， 我带小桶桶了， 我刨。 我觉得 我喜欢 刨， 你用手刨刨个空空。 咱不是带着小铲铲的吗？ 那是我的， 这都不借给我使啊？ 我可以借给你。 什么？ 你刨了沙子，我拿小桶给装走。 哎，我还是手刨呗。 嗯。 嗯， 哎，妈， 哎呀，妈呀， 妈的妈呀了， 我见 妈呀是个文化古迹， 妈呀， 妈的手机啊， 啊， 大手机， 真的， 好大的手机啊， 我前两天刚许个愿，说我过生日想有个手机，这就有手机了，哎呀，赶紧跪下，跟神灯再许个愿吧。 这件事情还真是个实事儿。随着天气的变热啊，拥有海底古森林遗址的晋江地质公园深龙湾每天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游玩。就在不久之前，一对姐妹啊，在深龙湾的沙滩上捡贝壳的时候，却意外地挖出了六部品牌不一但可用的手机。姐妹俩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哎，这是不是小偷偷来的赃物啊？想到这儿，姐妹俩赶紧报了警。 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啊，面对两个姐妹挖出来的宝藏也觉得特别奇怪，但是细心的发现呢，六个手机呢品牌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新旧也不一样，都没法开机了，但是手机卡还在。凭借民警的职业判断，如果是小偷到手的手机呢，肯定第一时间就把手机卡给取出来了，因此警方认为这六部手机绝对不是赃物，而可能是没电关机了。 充上电开机后，每部手机都显示有多个未接来电，民警遂回拨电话寻找主人。打通了，还是我聪明， 赶紧问问路， 还没到家呢。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看着